妈妈在说，那你妈咪谁 ？All right， 前一个祷告的人来是思绪 ，OK， 好，来，请 Lucy 带领我们在尤其是最后这两个的学习，这个有关这个离弃二习，重新做人，然后拒绝罪的心，真的是求神你求神帮助我们，请你带领我们一起祷告。Children， quiet please。 在亚巴天父，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感谢圣灵的工作，你的话真的是刺痛我们的心事。谢谢恩主，你的教导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起源是多么的强大。当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的时候，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。 是。 我们实在是看到，我们自己的己是何等的强大。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都有我们的困境，有我们的挣扎，有需要主你亲自的来对付的地方。 是。 圣灵，我们求你继续不断的光照我们。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所在，让我们认识到，即使我们在有拒绝恶习、有愿意离弃罪的时候，我们背后最深切的动机是什么？ 是谁？ 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。 是的。 还是我们愿意全心的向你？ 是。 主，求你继续的光照。我们实在是知道人心是坏到极处，我们人心的诡诈，我们自己也不能识破。父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、瞎眼、无知。 阿门。 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不够认识你。但是主，我们愿意有更顺的口气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 阿门。 更多的认识我们。 阿门。 主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你知道。 是。 你是爱我们的。求你怜悯，帮助光照我们。继续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。 阿门。 谢谢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求。阿们。 阿们。 后来我再讲一个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十分钟的小修。尽管一个人愿意离弃恶习，尽管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发誓，甚至发毒誓，但是很多时候做了这件事情，内心没有回转，内心没有悔改，他仍然还是假的，假的悔改。好，我紧接下来讲多一个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，我们有十分钟的休息。Children, are you okay? Please continue. Open your booklet, please. Okay, we're going to write down one more. Okay, 这个呢，也是很普遍发生在我们当中哦。这个假的悔改就是在好，这个多半呢是指向基督徒啊。我说，因为我看这里跟你们说是在神面前啊，在神面前的恐慌，panic before God。在神面前的恐慌。Children, have you written down? Hey. 好 ，panic before God。好嘞，我们要看经文来，《使徒行传》24章。Okay.Right, Acts 24章 24-25节，24-25节。好，来，轮到哪一张桌子了哈？刚才是第12是吗？读了哈，现在是11。来，谁是下一个要念圣经的？好，24-24-25节，来。 过了几天，菲利斯和他妇人，犹太的女子楚士拉，一同来到，就叫保罗来，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菲利斯甚觉恐慌，说：“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 好，谢谢你。好，刚才是 Alan 读了是吗？好，来轮到 Eliana 来，你给我们念英语的来。24-25。 Several days later, Felix came to Caesarea, who was a Jew. He sent for Paul and listened to him as he spoke about faith in Christ Jesus.As Paul discoursed on righteousness, self-control, and the judgment to come, Felix was afraid and said, That's enough for now. You may leave. When I find it convenient, I will send for you. 好，谢谢。这个很普遍的，发生在尤其是基督徒身上。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恐慌，尤其我们听到审判的信息，在我们听到神的道，有关审判的信息，听到神的严厉，在听到神有关这些律法，我们心会恐慌起来。所以你看腓力斯跟他夫人听见保罗跟他讲说有关公义、节制跟将来审判，然后紧接下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再叫你们来。一个人如果听见神的道，神把他抓住，因为他在罪恶里面想了太久了，突然间听到这些道，他内心很不好受，所以他恐慌在神面前。所以这个时刻呢，他就想说啊，一呢他就回避，二呢他 panic， 他在上面恐慌，他说哦，我不做这个，然后上帝审判我；我不做这个，上帝不爱我。那我不做这个，然后上帝不赐福我，那我没有奉献，上帝把我钱拿掉。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些上帝审判、上帝的管教、上帝的刑罚，所以我去做。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所以这种是什么悔改？假的。 假悔改。 好好去想想我们的生命，好好去思考，我做是为了什么，我不做是为了什么。人听见神的道跟将来的审判跟永世的审判，心会恐慌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去做这件事情啊。如果上帝 不让你做这件事情的话呢，你会做吗？所以这个时刻我们要好好去整理一下我们自己心，在神的面前。方寸大乱的罪人和悔改的罪人是两种人，因为这些的痛苦在我们生命里面纠结了很久。如果真是这么恐慌，我告诉你哦，如果我们人真是这么恐慌，现在活在地狱里面的人承受这种痛苦，他们应该要先悔改，明白吗？现在活在地狱里面这些人呢、已经死了，活在地狱里面的人，他们应该先悔改。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局势啊，还不悔改吗？好，我明天下午会告诉你们这件事情。第一种里面的人可以悔改吗？好，明天再讲。好，这个我大概给你们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我为了不要让上帝审判我，不要让上帝来管教我，不要让上帝这样严厉对待我，所以我做很多讨神喜悦的事情。 所以因为这种的利益还是处于那种己的利益己的利益的关系，所以这种是什么样的问题？核心问题在哪里？听清楚，他对神有错误的神观，他对神有错误的神观，这种错误的神观影响了他跟神的关系，所以跟神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好好与神同行的，他每天活在恐慌里面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一种的跟神的错误的神观影响他跟神的关系，所以以致他我做我又很纠结，我不做然后上帝又不喜悦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，我就厚着脸皮做吧， 勉强 很勉强，心不甘情不愿，我不奉献，然后牧师又讲我奉献吧，我不奉献待会呢上帝不准会把我钱拿掉，我也怕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悔改，他不会爱有爱神的心，你慢慢应该理解到什么是真悔改了。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的爱神的心是假的，假的基督徒不会在天堂，天堂不会有假的基督徒，以为上帝笨的吗？所以这种在神面前的 panic 这种恐慌还是回到那种己的利益，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好好教导弟兄姐妹，你们为我祷告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神让弟兄姐妹来教会里面首要的就是要认识神，阿们，要认识神，不认识神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懂，不懂装懂，然后不懂又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又不要谦卑学习，那个才是问题。很多这种错误的东西要把它丢掉。所以如果我是为了不要让上帝审判我，所以我去服侍神，我做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哈，我上个礼拜还跟你们讲到说心里要火热，心里要火热怎么火热，从哪里来这把火？从神的话，从神的话来，圣灵要把这把火点燃。如果我借着侍奉点燃这把火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会很短暂。所以有些教会借着和侍奉，给他侍奉，让他火刚好的火热，让他火烧起来，可以，他可以很火热，但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会退下来的，他的火会消灭，因为这把火不是来自神的，他烧不久。但是有些人他会这样认为，牧师如果我不侍奉我更加冷淡啊，你去侍奉吧，我看你几次倒。侍奉不能够建立一个人生命，建立一个人生命从神的话认识，无论怎么艰难的侍奉，因为神的话在他心里面，他知道他自己服侍什么，别人不喜悦，但是他知道他讨主喜悦，别人怎么排斥怎么拒绝他，他知道他是为了主而做。在教会的服侍就是很多这种问题出来，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吗？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单单为了主，我们因为侍奉麻醉我自己，麻木我自己，迟早有一天真面目会出来，人家一看见你，一看见你就没有办法再持续在教会里面了，你就会退，我要休息了，因为已经累了。我告诉你会很累，侍奉需要从神的力量，神没有给那种灵力，没有办法做神的工作。我们可以撑多久，我们可以装多久，装不久了。所以不要用侍奉来建立一个人的生命，建立不起来。他可以火热一段时间，过后的话呢，他一遇到事情在侍奉里面纠结吵架，他可能第一个离开教会，因为生命没有被建立起来。神可以不可以用一个人做十个人工作？ 可以 吗？十个人也没有办法做一个人的工作，相信吗？如果神要做，神可以用一个人做一百个人的工作，如果神要做， 你看这整本旧约的先知，有哪一个人可以像约拿？全城的整个城市信主，谁可以做得到？约拿是什么人？ 谁是人？ 我讲到现在还是讲他败坏哈。耶稣提起这个约拿，你有看见吗？神在做工，神不需要任何一个人，神要我们的生命建立起来，神告诉我们来认识我，你认识我多少？彼得以为他认识上帝，他以为他自己可以为主，我要为你死，没有问题。耶稣提醒又提醒，提醒又提醒，到最后倒了过后，我叫你们圈起来什么？主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他不敢再夸口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十分钟休息，休息过后的话呢，我给你们一个圣经的例子，我会讲犹大的悔改，犹大的悔改。来，十分钟休息一下，现在马上休息。